有一次我开车，然后就远远看到对面的山坡上有好多的房子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越看越觉得很奇怪，那山坡上房子怎么密度这么高这样子？我想说如果下大雨，台风来了不会是土石流吗？然后越开越近，越开越近，终于发现那是怎么回事，那是坟墓。对于不是基督徒的人来说，其实我们可以很自然看到坟墓都一个盖的比一个大，这样越有钱的人盖的坟墓会越大。那我这样讲的意思是盼望，对于没有信主人来说，他们对于死后的未来没有任何确切的盼望，所以某个程度他们会把死去的亲人的盼望寄托在他们烧多少香油钱，或者是坟墓盖多大，仿佛现在给他坟墓盖大一点，多给一些香油钱，多给一些金子，未来亲人就会过得越好。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一看基督徒的坟墓，有一次我又开车经过另外一座山坡地，然后看到那个房子就觉得怎么这么简陋这样，哦，原来是基督徒的坟墓。基督徒的坟墓相对来说真的就小很多很多很多，原因无他，因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那最厉害最伟大的扫墓者，因为耶稣他已经复活，所以坟墓可以是空的，而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也保证了所有信他的人有一天能够从死里复活。所以复活对基督信仰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几乎可以说如果没有复活，那基督教没有存在的必要。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耶稣他只是降生在马槽，但是他之后死了没有复活，那么其实他的诞生跟非洲的小孩，跟第三世界贫困国家小孩的诞生没有差太多。如果耶稣他在世上只是活出很美很美很令你感动的生命，但他死后却没有复活，那我想他的生命跟孔子不会差太多，就只是一个伟人，就只是一个道德教师。如果耶稣他没有复活，那么即使他再谦卑再伟大再牺牲，你跟他学习再多，其实他都不值得你我信靠，因为他不过是个人，他不过是个跟你我一样会死，而且死了就变肥料的人。所以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是基督徒，我盼望透过今天的信息，你可以再次的知道耶稣的复活对你我来说有多重要多宝贵，这使你在任何的时候你都有极大的盼望，这也使你向神献上最大的敬拜和感恩。如果今天你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你还不是基督徒，那么我相信你的邀请你来的朋友非常的爱你，他希望你能够听见这个世界上比任何的好消息都还要好上无数倍的好消息，就是耶稣为人的罪而死，而且又从死里复活。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今天你所听到的我相信会是你这辈子所听到最好的消息，不是因为我讲的怎么样，而是这消息是从神的话而来，是有保证的，是确定的，是关乎神的儿子复活的好消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恩赞美，你是蛮有能力的，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人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三天后你用你的大能使他从死里复活，他的复活叫我们信他的人能够在凡事上都有盼望。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向你赞美，谢谢你愿意道成肉身，卑微的来到这世上，你死在十字架上，羞辱的走上十字架道路，为了要拯救我们这些得罪你不配的罪人。让我们赞美你，你不但死了，你又从死里复活，你的复活叫我们能够欢喜快乐，因为如果你只是死了没有复活，那我们真不知道要如何再世度日。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天父，愿圣灵帮助我们不断的肯定想起应用耶稣已经复活的这个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我们今天主要看哥林多前书，圣经里头的新约圣经的其中一卷书叫哥林多前书，是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下所写的，我们相信那是神的话语。今天只有两个很简单的重点，第一个，耶稣真的复活了，耶稣复活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耶稣的复活使一切都变成新的，因着耶稣的复活，因着他复活的生命，我们有新的生命， 我们有未来会有新的世界，我们在未来也会有新的身体。两个重点，耶稣真的复活了，耶稣使一切变成新的。嗯，大家可以先听我下面讲的这段话。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神要你认识他，经历他。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走向灭亡，与神隔绝。耶稣为人的罪而死，代替我们犯罪，代替我们承受犯罪的代价。所以我们只要信耶稣就能得救。请问我刚讲的 这段话对或不对？我刚讲的这段话对或不对？还是对了一半？我们少讲了什么？我少讲了复活。哥林多前书15章第3节到第6节这样告诉我们，保罗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照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后来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位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保罗这段话其实就是基督信仰的总结，就是福音的总结。福音最基本的信息就是两个重点，第一个，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第二个，耶稣死后3天复活。耶稣的复活是福音，是耶稣基督的信仰至关重要的部分，其重要性不亚于基督的受死。所以刚刚在我们唱诗歌这位帅气的弟兄，他第二首诗歌带我们唱的是要纪念耶稣的受死，但第三首是要纪念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受死与复活缺一不可，少了复活的福音，如果我先传了一个福音是没有复活的，其实它就不是福音，它就好像没有加牛奶的奶茶，它就好像没有加珍珠的珍奶，它也好像没有牛肉的牛肉面，不是牛肉汤面，是没有牛肉的牛肉面。没有复活的福音就不是好消息。如果耶稣他只死了没有复活，那么其实他不值得我们信靠，因为他跟你我一样死了就埋起来，就变成土地的养分了。我们现在很多时候跟人谈到基督信仰，谈到福音，我们比较多提到耶稣的死，这没有错，但是我们好像会比较少或几乎没有提耶稣的复活。复活好像就会变得可有可无，知道复活节会纪念这样子。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如果要你的朋友们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的大好消息，你一定要传讲复活。如果你看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是新约圣经的另外一卷书，里面使徒他们冒死所传讲的信息，每一个信息都有复活，包括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包括彼得在所罗门廊下的讲道，包括彼得和约翰在被以色列人对死，他们被反对的时候所传讲的信息，同样都提到了耶稣在死后3年后复活。如果使徒们活在今天，他们一定会很惊讶，觉得为什么我们没有像他们当年一样那么多的提复活。而复活的信息更是当年的使徒，当年的基督徒他们被逼迫最重要的原因。他们当年只要承认自己相信耶稣复活，他们其实灾难就来了，甚至会因此失去性命。耶稣基督的复活对当时的门徒来说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哥林多前书15章第5节到第6节这样说，耶稣复活后显给基法，基法就是彼得，就是那个 Peter， 就是耶稣的门徒之一彼得，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直显给500多位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就是已经死掉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哥林多前书其实它是一封信，是使徒保罗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信。那在这封信中，保罗强烈的劝教会说，你们一定要相信耶稣复活，耶稣复活是真实的。因为是真实的，所以保罗他就把当年曾经看过耶稣复活的人的名字列出来，他包括列了彼得、基法，然后也列出了这12个使徒，他甚至说500多位弟兄都看过耶稣复活，而且这500个里面大部分都还活着。使徒保罗这样讲的意思是，他的意思就好像是耶稣真的复活了，有人可以作证，你们可以去问他们，有许多人可以作证，你们可以去问他们，这些人冒死不惜自己失去自己的生命，就是为了要证实耶稣已经复活的大好消息。好，那很多人可能会说， 你有没有证据说耶稣复活？你有没有看过？你只是看圣经这样写，你又没有证据，为什么我要相信呢？那我也可以这样说，从来没有人看过秦始皇焚书坑儒，对吗？但是我们都相信啊，从来没有人看过历史课本所记载的一切如何发生的，但是我们都相信。从来没有人看过杨贵妃长什么样子，但是我们都会相信。哎呀，唐朝真的有个美女，有一个很丰腴的美女叫做杨贵妃，为什么我们都可以相信呢？再者，有人说我没办法证明耶稣复活，是的，没有人看过，但是同样相反，也没有人可以证明耶稣没有复活，没有人可以证明耶稣没有复活。相反的，其实耶稣复活证据早就已经写在新约圣经里头，耶稣复活向许多人显现，而新约圣经不同的作者，包括彼得，包括约翰，包括路加，包括马可、马太，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对耶稣的复活做了一致而且详细的报道，许多的细节，包括耶稣他复活之后，门徒哪两个男性的门徒先去坟墓里头看，然后还记载了这两个男性的门徒谁冲得比较快，包括他还记载了看见耶稣复活的是女性，而在当时女性是饱受歧视的，如果对当时人来说他们有意要造假，他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见证，他们写说哦，女人先看到耶稣复活，女人的地位在当时是非常低下的，女人的话是不会被采信的，如果他们真的有意要唬烂当时的人，他们不会写出这样的东西。如果人所写的历史我们尚且都会 trust， 更何况圣经是神的话，更值得我们相信。好，那也有可能会有人会说啊，那都是耶稣的徒弟们串通好写出来的啦，对啊，他们就是为了要配合以前旧约先知讲的一些东西，所以他们现在新约就是哇，大家在一起开会啊，然后就哎，你写这个细节，我写这个细节啊，然后不要矛盾这样子。有人会这样说，但是你需要了解的是，他们这样做有任何好处吗？没有，没有任何好处。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他只要一天承认他是基督徒，他只要一天说我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的房子很快就会没有了，他很快就被下到监里。他的家人就会把他赶出去，对他们来说，承认耶稣复活，相信耶稣复活，一点都没有我们实质上的好处。当然这些门徒却愿意前仆后继的承认传扬耶稣从死里复活，原因我相信只有一个，就是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对许多人来说，不相信耶稣复活其实并不是因为证据不足，就如同我说的，秦始皇、杨贵妃，如果连他们你没有看过，你都可以相信这些人真的存在，然后发生那些事情，其实你更有理由来相信圣经所讲的，圣经所讲的，圣经所提供的细节，更值得你采信。好，接下来我要讲，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会怎样？然后对基督徒讲，哥林多前书十五章14到19节，这里保罗说到耶稣没有复活会有哪一些后果。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的。如果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的人也灭亡了。我们如果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都更为可怜。所以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么今天我在这边所讲的都是在骗你，我都是在唬烂你，你应该把我赶下台。因为保罗讲清，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基督如果没有复活，当年那些为了传扬基督而失去性命的都是傻的，他们不但是骗子，他们也是傻的，因为他们为了一件根本没有发生的谎言，没有得到任何实质的好处，反而失去了一切。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所传的就是枉然。第二个，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可以对所有基督徒说，哈哈，你都信错了，你在浪费时间。罗马书告诉我们说，耶稣的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如果今天神真的存在，你相信神存在，那么神他绝对有能力使死人复活，这是极为合理的事情。而耶稣的复活就显明他是全能真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神，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神。 如果今天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其实他就不是神的儿子。如果他不是神的儿子，他就是跟你我一样，他的死就跟我的死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没有办法对所有人造成任何的好处。耶稣需要是神的儿子，否则他的死就是徒然，他的死不会拯救我们。我们所信的就变成只会是一个连自己都无法拯救的普通人，这样的信心不会使我们得救，因为我们所信的对象只是一个人。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所信的不但是完全的人，人子耶稣，也是完全的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弥赛亚。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么第三个后果就是基督徒会比所有人都可怜。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你今天在这边做礼拜，你在那边听讲道，你做了很多的服事，都是浪费时间。耶稣没有复活，对我们信仰的冲击是无可比拟的。那我要再次对我们当中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们说，今天你一定需要慎重的考虑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对你的意义。如果今天神是全能的，他必定有能力让基督从死里复活。如果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你信靠接受他，你是得生命。但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你却拒绝了他，你是拒绝了这位全能独一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是拒绝了权力的主宰救主耶稣基督，而这样的后果是极为可怕的。所以我们在第二点会更多的看到，我鼓励你一定要慎重的考虑你为什么不接受基督。如果圣经写得这么清楚，而你又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说基督没有复活，那么你真的要非常留意谨慎来考虑为何今天你不愿意接受基督。真的是因为任何理性的理由吗？耶稣的复活第二个重点胜过了死亡。耶稣的复活使一切都成为新的，包括三件事情。第一个，耶稣复活带来新的生命。第二个，耶稣复活带来新的世界。第三个，耶稣的复活带来新的身体。更多前书第十五章，同样这一章的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亚当，如果你看创世纪，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那里就记载了上帝起初造人，造了亚当，从亚当的肋旁拿出肋骨，造了亚当的配偶夏娃，后来亚当夏娃都因为违逆了上帝的命令而堕落了。而在圣经也让我们知道，人类的始祖亚当，他堕落犯罪之后，不单单只是他们堕落犯罪，而是他们堕落犯罪的影响，影响了整个世界，影响了亚当后后代代每一个子子孙孙，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而后亚当每一个世代的子孙也都堕落了，生来就是罪人，生来就抵挡神，悖逆神，死亡临到了亚当夏娃每一个后裔，包括你我，所以罪的代价就是死亡，所以每一个人都无可避免的会面对死亡，没有人例外。我们可以想一想，今天科技无论再进步，人类都没有办法阻止死亡。再先进的医学最多只能够延长人的寿命，让人在疾病中可以过得舒服一点，但是却无法避免死亡。你所吃的棉花甜不管多有机多健康，最多只能够让你胆固醇低一点，血压正常一点，肝功能指数正常一点，疾病少一点，老化慢一点，皱纹不要那么快出现，但是却无法避免死亡。多吃一点黑芝麻，最多让你头发黑一点，但却无法避免死亡。死亡是一个人类靠着自己的聪明、智慧、科技、医学、经济再怎么厉害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而我刚讲这些都只是肉身上的死亡，然而人类所面临最大的困境不单单只是肉身的死亡。如果人最终的命运就像有些人说的，人死如灯灭，哇，死了就没了，死了就变肥料埋起来，就没有了，就 over 了，灵魂肉体就 over 了，那这样倒好。但是这不是事实，这不是事实。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人不是肉体死了，没有了就没有了。我们有灵魂，我们有来生，但差别是我们肉体死了，我们的来生去哪里？我们是到神那里去，永远跟他一起享受快乐，还是我们跟神永远的隔绝，永远的痛苦呢？堕落所造成的死亡，不但是肉身上的死亡，更是灵性上的死亡。Not only physical death, but also spiritual death。灵性的死亡是什么意思呢？圣经的另外一卷书也是使徒保罗所写的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保罗跟这基督徒说，你们还没有信主以前，你们在得救以前，你们成为基督徒以前，你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你们是死的。那你可能会觉得，他可是大家都活跳跳的啊，所有没有信主的人也都活跳跳，都会动啊，会吃饭啊，也会爱妻子啊，都会啊，那为什么说是死的呢？所以这边讲的是灵性上的死亡，而这灵性上的死亡根据圣经告诉我们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那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好啊，这离离杂杂的我就不细解释，重点就是灵性死亡的人这个特征就是他对神，对这位创造他、爱他、供应一切的真神，不会有任何正面感恩、信靠、敬畏的态度。一个灵性死亡的人，他对神的回应就是拒绝，就是悖逆。圣经另外一处经文也告诉我们说，没有灵性死亡的人是与神隔绝、与神为敌，做什么仇敌。另外一处圣经罗马书也是保罗所写的，告诉我们神在所有人的心里已经向我们显明他是存在的。神透过他所造的万物，透过他所造奇妙美好的宇宙万物，人就知道神存在，人就知道神是永恒的、全能的。圣经肯定每一个人都知道有神，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否认神的存在，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对神的存在有任何的借口推诿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圣经肯定人透过神所造的一切就知道神存在，但是因为罪的缘故，因为堕落的缘故，所以每一个人虽然知道有神，虽然知道有神的存在，但是却刻意的去压抑神存在这个知识，不把神当作神来对待，也不感谢神，反而将许多不是神的人事物来取代真神。这是灵性死亡的特征，这也是罪最重要的核心。所以不管是基督徒或是新朋友，我们不要误会，基督徒当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说世人都是正洁沉浸心的大坏蛋，不是的。你看亚当夏娃就知道，亚当在伊甸园所犯的罪，他并不是拿机关枪乱扫射，他并不是捅夏娃一刀。亚当在伊甸园所犯的罪并不是 do bad things， 亚当在伊甸园所犯的罪是 disobey God， reject God， 是拒绝神、悖逆神。人对神的拒绝、悖逆，不把神当神来对待、尊荣、感谢，这个是圣经里头最强调也是最严重的罪，也是其他任何的罪行的核心。人对神的拒绝和悖逆，结局就是面临神的审判和愤怒，走向地狱，永远的痛苦。这是灵性上的死亡，而这灵性上的死亡远远远远远远比肉身上的死亡还要来得可怕无数倍。因为神他必定审判我们一切的罪恶，我们在罪恶当中，在死亡当中一点盼望都没有。你需要复活的耶稣，你需要那为你死而且他已经复活的耶稣，他把他复活的生命赐给你，否则你仍然是灵性上死亡，否则你仍然对神不会有任何正面的回应，你也不会信神，因为你在灵性上是死亡。以弗所书的二章四到五节这里说，神然而刚讲完人在罪恶中是死的，接着他就讲，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今天能够，如果能够从灵性的死亡、罪恶的后果当中能够活过来，被神拯救，那全然是出于神白白的怜悯。 今天你我，我们不可能做任何的事情来使灵性的死亡复活，唯有神透过他的大能，他的怜悯，透过基督的复活使你有份于其中，基督的复活算在你的身上，以至于你也活过来了。而这一切是靠着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有任何的能力，不是我们自己有任何的能力。所以另外一个使徒彼得他也这样说，他说神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我们原本是死的，但神透过耶稣复活的生命，也让我们重新有了生命，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我刚讲了很多罪恶的悲惨，原因在于如果今天你不知道罪恶堕落对你所带来的死亡有多么的悲惨可怕，你有办法明白耶稣的复活对你有多么大的意义。耶稣的复活绝对不是一个神话故事，而是它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历史，更是神对人怜悯的表现。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那么我们都是悲悲惨惨的走向灭亡。耶稣的复活使你有新的生命，耶稣的复活使你有新的生命，这意思不只是说信耶稣的人行为会变好，这个当然是，但不但是这样。前几天我在某一个大学分享耶稣基督的信仰给那里的大学生的时候，好，那个大学生就问我说，诶，你可以跟我讲一下，那你信耶稣之后有什么改变吗？好，那我就跟他说，在我信耶稣以前啊，我不认识神，我一点都不会依靠神，我所依靠就是我自己的能力啊，成绩啊，我希望从我的成就来得到满足跟快乐，所以我就会常常的跟同学比较成绩，因为我觉得我只要干掉他们我就会很快乐这样。所以我每次考完试我就会拿到考卷，我就会马上往后看，要看他们考几分，如果他们考比我高，然后装作没事这样，那其实如果他们考得比我烂，那我就会嘲笑他们一番，借由嘲笑他们来得到自我满足。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不信主人都跟我一样，不是，只是我特别，我的罪特别在这方面表现出来这样。但是我接着说，但是在我信主之后，我知道上帝是我最大的满足，他非常的爱我，他对我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不管今天我是圆是扁是胖是丑，不管我今天成绩是好是坏，他都爱我，他的儿子耶稣都已经为我死了，所以我能够在这无条件的爱当中得到最大的快乐和满足，我就可以越来越不自卑，我可以越来越不嫉妒，越来越不跟人比较这样。好，那我讲完这些之后，这个非基督徒的学生他就跟我说，可是你讲的那些不要嫉妒不要自卑，好像我也可以靠着一些激励的心理学，一些心理学的方式，一些激励课程，我可以做到一样的事情吗？对啊，那我一听到之后我觉得，你讲的真有道理啊，对啊，你可以做到一样的事情，没有错啊。但是有一个差别，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差别，对一个灵性已经复活的人来说，他会将他一切的善行，他一切的好行为，他一切生命改变，他一切生命的成长，完全的依靠神，而且归荣耀给神。今天对我一个这个基督徒来说，我知道我今天之所以能够不自卑不嫉妒，不是因为任何心理学，不是因为任何卡内基的课程让我这样，我知道是因为那位全能的真神，他的儿子为我死，而且从死里复活，以至于我能够有这些改变，以至于我能够满足喜乐，是因为这位神的缘故，我能够这些改变，我将一切的功劳归给这位神，这是最大的差别所在。所以对不信的人来说，如果今天你还不是基督徒，你是第一次来我们当中，我相信你靠着许多心理学的方式、励志的方式，你应该多少也可以过得还蛮快乐，甚至你的行为应该也可以蛮好的，甚至你行为应该也可以蛮好的。但是我要说，罪不单单只是行为上，更是我们心里面对上帝的态度。如果今天你不是基督徒，那么其实你做再多的好行为，你的好行为都仍然是在得罪神，因为你没有把这些好行为的功劳归给这位赐给你好行为的神，你是在夺取、偷盗那属于上帝的荣耀，这仍然是罪恶。你需要重生，你需要从基督而来那复活的生命，否则再多的好行为都无法使你得救，再多的好行为都没有办法让你跟神和好。最可怕的死亡是灵性上的死亡， 今天我们可能会觉得希特勒很可怕，杀人无数，我们会觉得金正恩很可怕，很暴虐的政权，我们会觉得 ISIS 很可怕，乱杀人。前几天的新闻我们看到在肯亚的大学里面有恐怖分子拿枪进去扫射，许多人死掉了。但是我要说，其实他们也不那么可怕，因为这些人再怎么可怕，这些人有一天都会死亡，有一天都会死亡。最可怕的不是那一些会使人死亡的人，最可怕的是死亡本身，最可怕的是我们灵性上的死亡，使我们拒绝神到底，背逆神到底，走向灭亡。耶稣基督的复活杀死了死亡。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句经文这样说，在灵前的15章第26节说，最后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最后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带来了死亡的死亡。 The death and resurrection brings the death of death。 耶稣基督的死亡与复活杀死了死亡，使得所有愿意信靠耶稣的人能够从死里复活，不单单是肉身上的，更是灵性上的。你需要耶稣，你愿意那已经复活的耶稣来做你生命的主，做你的救主吗？耶稣的复活使我们能够从死亡中复活，这就好比耶稣的受死代表的是我们犯罪的后果，都他为我们承担。好，那我要举一个例子，当父母的你应该都可以了解一种经验，就是呢，好，你手上有一个食物，你的孩子手上有一个食物，然后呢，小孩就把手上食物丢到，不小心掉到地上了，他就脏掉了这样子。那这时候你做父母，你一定会舍不得小孩吃掉到地上的食物，所以这时候你就很快把地上食物拿，哎，这个爸爸吃啊，我们吃掉，啊，这个干净的给你这样子。不知道是我有了，我常这样子啦。这个例子有限，但是我想透过这个例子让大家了解耶稣的死亡和复活跟我们的关系。耶稣的死亡就是把原本我们所该承受的死亡，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审判，上帝对我们犯罪的刑罚，全都归到他身上，坏的烂的狗屁倒灶都耶稣为我们承担。而耶稣的复活归到我们的身上，好让我们不但不必受罪恶的刑罚，反而我们能够从基督的复活得到复活的生命。只要你愿意信耶稣，耶稣就替你承担你犯罪的代价，他也把他的生命赐给你。你愿意信耶稣吗？耶稣的复活带来了新的世界。在24节这里说，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放在他的脚下。耶稣复活了，不但复活，耶稣应许有一天他会再来，哪一天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有一天他会再来，他会亲自在这个世界作王，亲自建立新的国度。这个意思并不是说耶稣现在没有掌权，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在任何的时刻，在任何悲惨的时刻，在任何快乐的时刻，他都掌权。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不在上帝的掌权之外，每一件事情都在上帝的掌权之内。对，耶稣永远是王，但是差别在于在今生这个世界，上帝让人类来统管，不管统管这个世界是很好的人，或者是很暴虐的政权，像埃及，像一些国家很暴虐的政权，每一个政权圣经上告诉我们都是上帝所设立，不管那个是好的或不好的，上帝设立许多的政权，即使这些政权，即使这些人，这些领袖有许多的罪恶、邪恶、污秽，但是上帝仍然掌管在其中。但是上帝应许有一天这些政权都会被挪去，而那位完美无缺无瑕无疵全然的良善、慈爱、圣洁、公义的主耶稣基督，他会在这个世上全然的掌权。到那一天，我们在主祷文里面所祷告的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会全然的成就。再到那个时候，这世界没有任何的死亡，没有任何的罪恶，没有任何的疾病， 没有任何使我们痛苦的人事物，只有神永远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需要盼望这个。如果你不盼望这个，那你在世上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盼望。因为就如同刚说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其实基督徒就比世上所有人都更可怜。那对你来说，就算你相信基督复活，但是基督复活如果不是你的盼望，那么我也可以说你比世上所有人都还要可怜，因为你活得跟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任何两样。你的盼望仍然从世界而来，你的盼望仍然从 iPhone 而来，你的盼望仍然从金钱而来，你的盼望仍然从人际关系，美好人际关系而来。你的盼望不是从复活基督而来，其实你比所有人都更可怜。所以弟兄姐妹，你的盼望在天上，你的盼望在基督的复活，你的盼望是基督已经复活，而且他有一天会再来。他不但再来，他会建立一个全新美好没有痛苦眼泪死亡让你痛苦的国度。上帝容许罪恶在这世界，很多时候使你也受痛苦，对吗？但是这痛苦是要使你更多的盼望仰望未来的天家，未来那没有瑕疵的国度。如果你觉得这世上有任何让你一丝不满意的，如果柯文哲选上让你觉得很不爽，如果最近停车格要收费让你很不爽，好了，那个柯文哲很好了，我觉得如果这个世界让你常觉得许多的不满意，甚至直接造成你的痛苦，你需要仰望基督。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耶稣，那我要告诉你，这个世界不会给你有任何的盼望，只有那复活的基督可以让你在这垂死痛苦的世界中有最大的盼望。你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第三个，耶稣复活带来新的身体。36节，保罗劝那些怀疑耶稣基督复活人说，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这句话的意思是今生的死亡一点都不可怕，我们有一天都死亡，早晚而已。今生的死亡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今生死了你去哪，来生你去哪。但是耶稣的复活保证，只要你靠着他，你今生的死亡非但不是死亡，而是带来一个全新的生命。你今生的死亡不但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全新美好的开始。这个全新美好的身体，你不会再生病，你也不会再死一次。所以有时候我很同情那个拉撒路，他要死两次，他死了然后耶稣让他复活，后来又要死，我们死一次就好了，我们只需要在肉身上死一次，然后我们就永远不会再死，而是有永远的满足和快乐。那满足和快乐比你今生所能够经历到的满足和快乐都还要美好的无限倍。对基督徒来说，今生当然我们也会因为靠着神我们有满足喜乐，但是今生今世我们仍然是有罪的，我们的罪仍然多少拦阻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享受。但是你要渴望盼望有一天你跟耶稣会面对面，有一天你跟他面对面是已经没有罪恶的影响了，你可以得到在他里面那最大的快乐和满足。这不是自私，而是因为我们享受就是主他自己，主你多么的美好，我想要你。另外一个应用，我不知道对大家来说，你有没有觉得有些人真的是让你很毛很难相处，让你觉得很痛苦这样。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起了一些冲突这样，那这个弟兄反而他对我不爽，然后他就一直急着要跟我沟通，但是他又坚持要约见面，用 Skype 他又不要这样，对啊，所以就一直调时间，我就很紧张，他就说你明天要干嘛，我都叫我有约了，对不起，我哥，你下午要干嘛？怎么超紧张？我说我又没怎样啊，你为什么要紧张？就搞得我很紧张，我觉得被讨厌、被生气已经感受过不好了，然后又一直这样被咄咄逼的，那时候我就很难过，快哭了。那时候我的太太她就提醒我一件事，她说志浩，这位弟兄他因为他的罪恶，所以他现在有这些让你伤痛难过的表现。但是你要想的是，有一天，当我们所有人都在新天新地，当我们所有人都已经有了新的身体，我们复活有了新的身体之后，其实他在你面前会何等的可爱，何等的令你开心。真的真的，如果今天你有讨厌任何的弟兄姐妹，那我要告诉你，在天上你所讨厌的那个弟兄姐妹会比你在今生你所认为最美好、最可爱、最令你开心的人还要让你觉得更美好、更开心、更可爱。这是你的盼望， 在今生今世我们有罪恶，所以会拦阻人跟人的关系，但是我们盼望是在复活，在基督的复活，因为基督的复活，所以你可以有盼望在天上，我的太太会比现在更漂亮，我在天上我跟我太太就不会再吵架了，感谢主。耶稣已经复活，他的复活使你能够得到复活。所以今天如果你第一次来我们当中，或者是你第一次听到耶稣基督福音的信息，而你还没有成为一个基督徒，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我相信这会是你在这辈子当中听到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上帝透过死而复活的耶稣所带给你的好消息。如果你今天听完之后，你真的觉得，哦，是的，我真的是有罪的，是的，我真的没有把神当作神来爱他、感谢他、敬拜他，那你也真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人的罪而死，那么我感谢神，其实我几乎可以说你已经领受了神复活的新生命，否则你不会对神有这样正面接受的态度。你需要做的就是悔改，信靠耶稣。所以如果你真的承认世上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你也真的相信你是有罪悖逆神的，不管你行为再好，但是你承认你是有罪，你是拒绝神的，你也相信耶稣是为人的罪所预备的唯一拯救的方式，那么我要鼓励你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来信靠耶稣基督，以至于你可以得救，你可以领受那真正复活的生命。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现在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是真心诚意的，不是咒语，而是一个你发自内心对上帝表明你内心的意愿。上帝，我承认我一直在得罪你，纵然我有许多人所看为好的行为表现，但是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作我的神来对待，我得罪了你，但是谢谢你让你的儿子耶稣为我的罪而死，又从死里复活，靠着耶稣我的罪都得到赦免，靠着耶稣我也得到复活的新生命。求你帮助我更多认识你，更多讨你喜悦，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最后再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若今天有任何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我为他们祷告，我恳求你施恩怜悯他们，恳求你的圣灵大大的在他们心里工作，求你挪去任何拦阻他们相信那死又复活基督的拦阻，恳求你能够光照他们的内心，让他们真知道自己是得罪神的，是有罪的，求你让他们看见基督才是那唯一的救法，若不是基督没有人能够得救。我愿你亲自的拯救他们。主啊，为在座弟兄姐妹来祷告，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于基督的复活，我们不是觉得那太遥远，我们不是觉得它太不切实际了，不，求你帮助我们看见耶稣的复活比任何事情都还要实际。如果今天耶稣的复活不是我们的盼望，那我们信耶稣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耶稣的复活没有带给我们盼望，那么比一切人都还要可怜。恳求你帮助我们，让基督的复活可以激励我们不断地活出你所喜悦的生命，在任何的艰难苦境当中，我们都有盼望，都能够以你为我们最大的满足，以天家为我们最终的盼望。以上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我们谢谢四号传道今天为我们带来耶稣复活的信息。那接下来是填写感恩代祷卡的时间。那是每个弟兄姐妹都有听，在进来的时候收到感恩代祷卡，没有的请举手，请招待那位。你可以把过去一个礼拜你感受到耶稣对你的祝福，或是你心里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情，也可以在台下上。那如果你发现我们家书店可以把你的书店在上面，那我们可以欢迎你来。